好丽善维他命 C 一千发泡锭，夏日必备，让您轻松拒当黑美人。现在四条一组，每条20颗，再加送一条综合维他命发泡锭。News 九八独家优惠899元，快播83692698订购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您现在收听的是九八新闻台 FM 98.1 News 九八，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欧洲议会今天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快速批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亲自到场见证。欧盟执委会主席容科指出，今天是欧盟将气候变迁野心化为气候变迁行动的重要一天。欧盟7号将向联合国递交批准文件。欧盟环保部长上个星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集会时一致同意加快批准巴黎气候协定，并且送交欧洲议会决议。议会在今天以610票通过、38票反对、31票弃权的压倒性胜利通过这项决议。巴黎协定是全球因应气候变迁的第一项协定，生效条件是全球碳排放总量 55% 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如果没有欧盟，这项协定很难实现。欧洲议会今天表决通过之后，欧盟28个会员国将透过各国国会规范通过这项协定。目前已经有排放总量近 52% 的62个国家批准这项协议。德国铝制行李箱品牌 Rimowa 确定接受全球最大精品业者法国 LVMH 集团出价 6.4 亿欧元，大约新台币228亿。卖出自家 80% 的股份，成为 LVMH 旗下的一份子，这也是集团第一个德国品牌。本案需要经过反垄断机构审查，如果一切顺利，预计在明年1月完成交易。1898年创立的 Rimowa 目前是由第三代主持，卖给 LVMH 之后， Rimowa 将转为共同执行长制度。受到兆丰银遭到美方裁罚57亿元的影响，8月全体国营海外分行单月亏损 37.4 亿元，是有统计以来首度亏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吕慧荣表示，因为兆丰银57亿元罚款是记在海外分行中，因此拖累8月份的国营海外分行获利水准。金管会表示，全体国营累计前八个月赚2142亿元，比去年同期衰退 4.1%， 其中海外分行前八个月只有 149.5 亿元，年减 31.2%。 不过境外金融中心 OBU 却捎来好消息，八月的单月获利回升到 68.1 亿元。吕慧荣说，主要是因为景气回温，放款增加。国内每年需要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例有近50000件，中央健保署跟医界合作，今年开始推行人工关节登录制度，建立完整人工关节手术资料库，希望透过大数据分析，及早发现警讯，改善医疗品质，降低患者关节再置换的比例。这一项登录制度在欧美已经行之有年，台湾则是亚洲最先实施的国家。记者洪巧兰报道。 中央健保署和医界合作，今年开始推行人工关节登录制度，初期鼓励医疗院所将全骨关节、全膝关节、部分关节置换术并整形术等七项执行量比较多的关节置换手术，把患者的身高、体重、手术入路途径、植入物衣材条码等资料上传，长期追踪人工关节植入后的预后。倡议这项制度，秀传医院副总裁骨科医师谷明洲说明，透过资料库大数据分析，可以及早发现不良警讯，督促医院以及厂商不断改良技术，提升医疗品质，来降低患者的关节再置换比率。他说， 再置换的结果啊，由于这个在更换以后啊，要切掉一些骨头，如果是松动了，它会那个金属跟骨头摩擦以后，会让骨头损失流失，再置换的结果没那么好。我们这个登录制度啊，最希望的是找出啊，为什么有一些医疗机构会比较容易再换，有一些人工器材似乎没那么好，我们要利用大数据把这个原因找出来，然后我们要来辅导他们，这个是我们登录制度最重要的目的。 健保署表示，目前登录是鼓励性质，医院每上传一笔就会有奖励金5元。对于民众来说，医院上传资料之后，也可以透过健保署的健康存折来查询植入体内的人工关节资讯。记者洪巧兰台北报道。 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为您播报投资焦点，G20高峰会有了结论，等下再说。联准会即将升息，但还不急。 因为现在最适合你的投资策略就是宾士精算时机租赁方案 S-Class 首创最低月付88000元起，并享3年以市保险，成功来自投资。宾士精算时机租赁方案，给成功之后仍懂得投资自己的你。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News 98气象报道， 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花莲、台东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高雄山区、屏东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今晚到明天清晨，东部、东南部地区必须要提防局部较大雨势。长浪及时讯息，芙蓉台风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马祖、兰屿、绿岛容易出现长浪。目前新北市、基隆北海岸、宜兰县以及花莲县都观测到浪高2公尺到4公尺的长浪。明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Hola, hola, hola！ 我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阳光下，这里是弗朗明哥舞的故乡。哥多华清真寺是兼容了两大宗教的混血建筑，荡妇卡门剑侠堂皇的塞维亚，我看到风流倜傥的西班牙。凤凰欧拉西班牙安达鲁西亚11天，超值价64900起。还享用米其林推荐餐厅， 陪你玩遍世界的好朋友凤凰旅游，0800-089-789。 哎，喝这么多，等一下怎么回家？ 我车就停旁边了。 啊，不会吧？酒驾被抓到，可能要被罚90000呢。 不然怎么办？ 哎，来来，你看这个台湾代驾 APP， 让专业司机开你的车载你回家，只要350元起，超划算的。 好哎。 不想付出酒驾代驾，请找台湾代驾。快下载台湾代驾 APP 或电话预约02-2345-5209 2345-5209。 阮慕华影印机小教室。 哎呦，谁在办公室踢足球啦？ 是你的雷射影印机。 影印机怎么可能会踢球？ 传统雷射影印机印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Epson 微喷影印机多出7000多颗足球的体积 啊！ Epson 微喷影印机比雷射少82%的碳排放量，一样的品质，环保更超值。你确定不换成微喷影印机吗？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老公、 嗯、 你看那台车一直跟在救护车后面，还闯红灯，真是投机耶。 尾随救护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不但会影响救援，还会被开罚，损人又损己。驾驶应该遵守避让原则，单车道靠右边让，双车道以上两边让，礼让救护车，别贪快尾随， 让出一条生路，为生命提供援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自然与人文交错，野性与文明并存。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带您走入南非的多元文化，徜徉灿烂阳光，近距离接触动物生态，游览世界级壮丽美景。南非金质旅游奖首届得主，皇家国际运通南非之旅，精彩行程给您一生的感动。02-2719-5111。 Music non-stop. 音乐543，马世芳制作主持。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请你张开耳朵，准备收听音乐543。 越不过的山是黑夜，流不尽的河是泪水，牵着我的手，累不累？可愿靠在我肩上，谢谢。看不到的家是那么美，找不到的路是告别，让我牵你的手走一回，回到最初那场梦的旷野。如果世上从此没有天空，鸟该怎么飞？抬起头来还能看见谁？如果四季从此忘了轮回，花该怎么谢？心在夜里的你会不会枯萎？山是黑夜，流不尽的河是泪水，牵着我的手，累不累？可愿靠在我肩上，谢谢。看不到的家是那么美，找不到的路是告别，让我牵你的手走一回，回到最初那场梦的旷野。如果世上从此没有天空，鸟该怎么飞？抬起头来还能看见谁？如果四季从此忘了轮回，花该怎么谢？心在夜里的你会不会枯萎？如果可以给你一双翅膀到我心里飞，让我和你紧紧相随。如果可以让你放下疲惫到我梦里睡，我会轻轻地擦干你的泪。到我心里飞，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一九八新闻台音乐五四三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开场的这首歌《回家的路》，来自李寿全的演唱，伍雄作词，李寿全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第一次正式收录在唱片里，是在刚刚发行的这张八又二分之一的30周年纪念版。今天在录音室现场，我们终于邀请到了李寿全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做音乐543这个节目到今年是第十五年，我终于等到您来了，欢迎光临。 感觉我们好像常碰面，可是为什么都没有来啊？ 对啊，我们其实蛮常碰面的。其实这些年我访问李寿全先生蛮多次的啊，大概从这个您的大学时代开始，整个音乐路程做过蛮多的采访，但一直没有机会把您请到录音室里面来。而且老实说，我还有一些问题一直还没问。 好，今天就从头来。 是。今天一开始的这首歌回家的路啊，我想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 两三年前 对对对啊，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网络上面发表了一个版本，搭的是您拍的一些黑白照片， 对， 是在旅程上面拍的照片啊，有火车有月台，全部是黑白照， 是， 哇，听到那歌真的很感动，眼泪真的会掉下来哦。这首歌最早的创作灵感是吴雄他看到一个新闻的照片，对不对？ 那个大家还记得哈，那个小林村的那个悲惨的事件， 啊，小林村的事情，对 对, 对， 那个八八风灾嘛， 嗯嗯。 那波士顿邮报有登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子，手上拿一瓶水，背影就是要离开小林村， 嗯。 那我相信他的心里或者大概有这个想法，大概回不了了，会不可能再回再到这个地方。 嗯嗯嗯， 我们就在那个时间里面就想，刚好我跟吴雄聊说，哎呦，有一个歌手找我写歌， 嗯， 要写什么？那他就说，哎，那想写，就写了这首歌出来。 嗯嗯。 可这歌词我一看，当然那时候刚好我太太刚过世满没多久 哦， 所以那个歌词其实，在我的感觉是远超过那个画面 的那种震撼。 嗯哼， 我心里多少会想，就是说当你失去一个亲人的时候呢，整个家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嗯嗯， 就好像你回不去的一个家这样，因为那个家里面已经少了一块哈。 嗯嗯嗯，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首歌除非有这样的心情才能唱，你说别人会怎么去解释这首歌， 嗯， 所以这歌又一直没有给别人，最后就我自己把它先做一个 demo， 上次你听到的是一个 demo， 嗯嗯嗯， 那我把它写完之后呢，我就在有一个机会在大陆的时候，在北京， 嗯， 就去刚好那时候他们快要过回家过年的时候， 嗯， 就跟着他们去拍一些黑白照片， 春运的时候， 对 对， 当然我也想把那种回家的感觉拍出来啊， 嗯嗯， 不过发现他们现在都是拖着行李的，拖着行李 的那个轮子都是很现代感的， 嗯， 那所以用黑白拍就不想把拍出那种太美的画面。一直到这次哈，我想就虽然是把八月二分之一重新发行，但我总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也不是只做那一张，还有一些新的作品， 嗯嗯， 那想让整个纪念版多了一点点时间的过程， 嗯，是。今年2016年是李寿全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张完整个人专辑《八月二分之一》发行的30周年啊。那也因为这个事件，李老师邀我去帮他打了一些工啊，所以我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那真的是我很有成就感的一次经验。不过在进入《八月二分之一》这张专辑之前，我想还是话说从头，我想从您进入这个唱片圈的幕后工作的故事开始说起啊， 嗯嗯， 这个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1980年， 80年， 对，1980年， 是， 当时您在逢甲大学毕业之后入伍当兵，退伍，考进了新格唱片的制作科， 是， 嗯，当时您经手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龙的传人》， 是，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龙的传人》1980年的原版啊。这张唱片当然在当年是非常畅销的，让李健富一炮而红，变成了青年偶像。但是我觉得对您的音乐生涯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让您认识了编曲人陈志远。 是，没错， 嗯，当时您跟他的那个合作的缘起是怎么样的？ 退伍之后啊，原来我还想去某个银行上班哈，但是那时候又听到一个消息说，新格唱片在招考制作人，做唱片， 嗯， 那我就想去试试看，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没有学过音乐，只是会弹吉他，会唱歌，会知道一些简单的乐理， 嗯， 那就去考了，想说试试看， 嗯， 但是那考试对来讲相当容易了哈，因为简单的乐理就是写写和弦啊，把五线谱翻成简谱，简谱翻成五线谱，这都不难嘛哈。 是，您觉得不难？ 对，然后里面有一题比较重要的是申论题哈。问答题就说，请列出十张你认为最好的唱片便详述其理由。 哇，这太厉害了，就是要你就是要写这个。 对对对，这种题目对来讲太简单，叫写一百张都可以写出来。那当然，我就非常有心机的哈，写了十张不同的唱片风格啊，有现场录音的，有词很好的，有编曲很好，唱的很好的，各种都列了十张。 您还记得当时大致上代表性的有哪些作品吗？您写的那个答题的卷子上， 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想得起来，但是我只记得现场录音，我有提了一个版本是那个 Loggins and Machina 的那张On Stage 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一直觉得那张的现场录音非常好就你戴着耳机听，你感觉就是在现场的感觉 对，这个就是从制作人的耳朵来理解的事情， 对所以。当然一下就考上去了，就进了新格。那时候姚厚生经理刚好他要负责做刚好李健富已经选为出专辑的歌手嘛，那有收了一些歌，他就给我，就包括侯德健这些歌，进去之前呢，他们先告诉我说你这段时间你先听听新格过去发行的几张唱片，大概我两天就听完了， 两天就听完了， 两天也知道陈阳在做什么，陈俊在做什么哈， 是 你看，然后接着就做这张唱片的制作，歌曲当然都已经选好但是以前他新格的制作人就是把歌曲选好就交给陈志远，陈志远就去编了，或者给陈阳这样就编了，但是我就很鸡婆这样，我想这歌要怎么编，我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是 就把所有从我听西洋摇滚音乐来的一些经验就把它用在上面，我希望这个前奏有什么感觉，用什么乐器，有法国号，归去了要有 cello， 是 旷野激情要 flamingo 的吉他，就是各种这样的又化成语言就告诉陈志远，就每首歌我都有做一个 memo， 甚至给他一个那个 reference， 是所以你写了一个笔记， 对对， 给即将合作的编曲人做参考。 那陈志远没什么话没说，就聊一聊看一看，然后就开始编了。那是到后来几年后，他告诉我说，那一天他也觉得很奇怪，突然跑进来一个年轻人，告诉他怎么编曲。我觉得那种就是一个互相交换一些对音乐的感觉了。那事实上这张唱片当时还是八轨的录音，所以八轨录音可以录到这样子相当不简单。 现在回头想想，1980年龙的传这张唱片的制作水准是非常高的 是， 而且整个概念上就像您说的一些铜管跟木管的加入，还有合唱的使用，跟摇滚乐的基本四件事的组合，跟民谣的风格融在一块， 是 它是很不一样的一种， 确实 一种概念。而且我相信陈志远蛮惊喜的，因为他也很乐于尝试各种可能性。 他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编曲，所以你提出任何的想法他都可以帮你解决，这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跟李寿全先生的采访要提到陈志远这个名字当然不单因为他跟您合作这么多年，也是8/2这张专辑的键盘手兼编曲人，此外他跟您一直合作到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光，这样算算你们一共合作到他2011年去世， 应该有三十来年 的时间当年在陈志远跟李寿全合作的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听到很多很厉害的、很不一样的想法。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侯德健演唱，是侯德健作词作曲，李健富演唱的《归去来兮》，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讲说校园民歌当然是木吉他主导的风格，但是从金韵奖之后开始大量的使用弦乐跟铜管跟木管。但我觉得陈志远对铜管的使用是跟您开始合作之后。又有了新的可能性， 应该是因为铜管其实在 对做音乐来讲，通常一直都是最困难的。 嗯， 不管西洋音乐也是一样，铜管是比较难把握的。 嗯嗯， 所以以民歌的时期，当然台湾的吹铜管的本来比较少。 是， 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在交响乐团演奏的，可他们又不太熟悉录音室的录法。 对对对， 所以不太容易用铜管在音乐里面。 嗯嗯嗯，那另外一位。在当时也经常跟您合作的编曲人，也是当时还很年轻的陈阳， 是 啊，陈阳入行也很久，他70年代还在学生时代就 开始 在编曲了啊。那您跟他的合作应该是从王海林 那张 开始啊， 王海林那张专辑比较整张就是王海林的， 嗯，王海林的《记》这张唱片也是1980年出版的， 是 当时王海林17岁， 对， 我常常在想啊，放到现在。一个17岁的小姑娘要发片当歌手了，唱片公司要企划包装她出道，他们可以提出100种案子，都不会有像寄这张唱片的案子，绝对不可能这样做她。 她 OK， 她是北一女的、OK， 基本上我们都认为她是一个品学兼优嘛。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她很年轻， 嗯， 对音乐的一些节奏上她并不是那么的就是随心所欲 啊， 所以有几首歌我都站在里面、我也戴着耳机然后去给他一些提醒、因为我没办法等他唱完再跟他讲 现场指挥、 对，要现场给他一些一些情绪这样 我是这样子， 是这样，因为你看17岁要唱这么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非常成熟的， 特别喜欢这个间奏大提琴，这是谁拉的？ 不是韩慧云还是孙婉玲？我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以前录音都是管学长全部一起来的， 嗯， 那就看很多学古典的来帮做录音上面的录音， 嗯， 那好，感觉上拉大提琴的小女生都穿着一身白衣这样很美。 这首歌的贝斯我也觉得特有品味，很节制但是非常有品味啊，这是另外一张我很佩服的，尤其是当年王海林17岁的小女生出唱片，在里面这个制作人跟编曲人居然一起放进了一些前卫摇滚的元素、 是 把一首歌搞到5分半钟然后前奏尾奏做那种大铺排， 我想你听摇滚一定知道，就一些摇滚团到最后总会有2把吉他他们互飙，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就一直想把这样的一个元素放进来，就刚好进了一张的新传， 嗯， 好像可以这样玩，就这样玩了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神奇的时代。说起来，今天我们在录音室现场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寿全，我们从他入行的那一段岁月开始说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温习一下《新传》这首歌的尾奏部分，双吉他的竞标，这是王海林出道第一张专辑，我真的是我们听一下，待会儿回头来再来继续说。 有一天我要登上人生的梦想，有一天我要买下一座5星级饭店，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更辽阔的世界。 不必等到有一天，总价999万起，房子你住，利息我付，轻松入住北市门牌16至26坪，西门捷运站23759988，台北惊奇钢骨泳池饭店宅立即交屋。 我们今天要去看爷爷哦， 爷爷不是在天堂吗？ 爷爷在新竹的天林艺术陵园呢，那里风水好，风景好，还有好多大理石雕刻，是最漂亮的墓园。 新竹好远哦。 不会啊，下交流道10分钟，从台北出发比到金山还近呢。新竹关西，台湾最美丽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欢迎回到 FM98.198 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今天在录音室现场邀请的来宾是李寿全。我们从李老师进入唱片行业的这个缘起开始聊啊。说起来，您真的参与了这个行业在台湾30年来的众多关键时刻， 是 包括在校园民歌风潮的顶点，进入新格唱片，参与制作了几张可能影响力最大的专辑啊，除了刚才提到的《龙的传人记》，还有杨耀东的《季节雨》， 是 也是那时候制作的啊。我当时新格唱片的唱片封套上看不到制作人的名字，事实上这个行业大家也不太知道制作人是干嘛的。 是， 当时我们就看到是新格制作科。 对啊， 那而且当时歌手也慢慢觉得这个行业有一些规矩是大家不太能够接受的，比方说没有版税这件事，都是卖断的啊，词曲作者也都是卖断的，所以李泰祥老师当年就受了一些委屈嘛。所以当时就有几位有心的年轻音乐人一起纠结起来，要来试试看可不可以把版权放在自己手上，然后跟唱片公司合作，主要并不是为了挣钱，当然挣钱是其中一个考量，我们有合理的报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可能是不要受到唱片公司的左右，可以完全实现音乐上的野心。所以当时有几个人一块组成了天水乐集，他的成员包括哪几位？ 歌手是蔡琴跟李健富，然后词曲作者是苏来、徐乃盛、金铁章，然后我负责制作。 是天水乐集发行了2张专辑啊，柴拉克汗和1000个春天啊，分别是李健富的专辑和蔡琴李健富的联合专辑。 是 这2张唱片可能当时真的冲得有点远了，所以并没有像想象中大卖特卖啊。但是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问过李宗盛，他到底做这一行有史以来他最喜欢的唱片是谁。 是 他说他马上不假思索说天水乐集那2张啊，他说那2张太厉害了，而且是因为听到那2张唱片让他觉得他也要在这个行业里要能做到像李寿全这样的制作人的这种能耐，给他这个行业一种榜样的感觉。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歌手，从来没有人想过说我们可以主导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我相信整个市场所有的人大概也不会去想说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效果。我相信当时的四海唱片只是想说，李健富、蔡琴都是歌手嘛，都是很红的歌手，那他们唱片一定可以卖。那当然他也不会想说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音乐。那也是因为有他们，我们才可以这样大胆的做这样的音乐。那虽然后来因为唱片销售也没有到达所预期的就是大卖，但是我觉得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还更珍贵。对，因为如果你成功可能就会复制更多。 这2张唱片用不同的方式实验了组曲。柴拉克汗是一个多乐章式的组曲， 是但 是一首长曲啊，放在柴拉克汗的 B 面最后一首。那么1000个春天的组曲叫做细说从头组曲，它是分成很多首歌，从 A 面一直唱到 B 面。 那时候就把它变等于把柴拉克汗又拉长了，就更长一点，但是再分成单独的单曲这样子。 是， 可是也，我觉得我们也不是那么样的没有生意头脑哈。当时我们做李健富，然后加上蔡琴，我们就准备。李健富去当兵的时候就回到蔡琴个人的专辑， 对， 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铺排。 有，而且因为第一张真的有点冲的比较远一点啊，所以第二张就出现了唯一不是天水成员创作的歌，是梁鸿志的《跟我说 爱我》。 对啊，到放在 A 面， 因为那时候刚好这部电影要上演，蔡琴唱主题曲，但是他没有地方发唱片嘛。那理所当然我们就把它收进来。 因为只有一个单歌， 是 台湾没有45转单曲的这个市场啊。我听一小段吧。 尽的完美，这不是一场梦，只求时光你别走， 真是了不起，他总是能用很少的音符， 是 很简单的语言写出隽永的歌啊。他创作这首歌1981年嘛， 对， 当时他才24岁。现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每首歌都说是跟上帝有关系， 真的，对，请跟我来，其实是一首福音歌曲啊， 是啊， 信仰的那个力量。 你说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在门外徘徊嘛， 嗯， 他希望能够被神接受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梁鸿志2004年离开我们，他才活了47岁，真的是很年轻，但是留下这些歌啊，我觉得是整个台湾原创音乐历史上不可能被遗漏的名字。 我做过他的个人专辑， 是 感觉之约。 嗯， 我做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很痛苦 哦， 因为他把所有的好歌都给别人唱了，自己都留下一些不好的歌。 难怪那张当时市场反应 是啊，因为他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想每个人做音乐都会有这种，做自己唱片的时候常常会尤其词曲创作者， 嗯 嗯 当他写很多歌给别人的时候，当 做自己的时候唱的都就没有比较好的歌，很奇妙。 我们在跟李寿全聊他的这个整个音乐历程啊，那么当然另外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3年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啊，这首歌也是您的旋律，然后是吴念真作词， 对， 放在《搭错车》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啊。我想1982年台湾出现了一个罗大佑穿着黑衣服唱着摇滚乐，那么1983年出现了苏芮，也是穿着一身黑皮衣，那么也是唱摇滚乐，但是用女性的这种身份唱爆炸性的歌，当时的震撼力也是非常非常强悍的。我想从罗大佑到苏芮，让台湾的流行乐坛在80年代经历了一场震撼的洗礼，而且从此以后很多事情再也回不去了。 对， 现在您回想《搭错车》原声带的这张专辑当时的震撼，有多少是当时想不到的，有多少是你们已经预期到可能会发生的？ 就音乐上来讲哈，这个搭错车的故事很复杂。 嗯， 就是开始是余康平导演找了侯德健写了《旧肝糖梅果》， 是 找了梁鸿志写了3首歌， 嗯， 就要开始做电影配乐。 嗯， 找了罗大佑。 嗯嗯嗯， 罗大佑大概看这4首歌，大概有点不好下手，他就推荐了我去。 嗯， 那我去了以后呢，就接下这个案子以后，那我就熬。罗大佑说，那你不做，那你要贡献一首歌这样子。 嗯， 那他就贡献了半首，把一首是否的旧歌加了副歌， 加了一段副歌， 然后交出来。 是， 那里面的那首梁鸿志那首变那首歌、 嗯、 本来就是要放在一样月光的位置 哦、 嗯、那这首歌要去讲一个人突然间一炮而红， 嗯， 我就觉得有点弱， 相起初相见似地转天旋，本来是 这个 整个电影的主题曲， 是要用这首歌来讲那个段落。 哦， 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确实没有那样的一个爆发力哈。 嗯， 他感觉还是梁派梁鸿志的写法、 嗯，比较是抒情的歌、嗯对。对， 那我就说可不可以？那不然我找念真写个词， 嗯， 好，因为我跟他合作了那个热线你和我， 热线你和我，对 对，然后跟他很熟，我说那 导演就说好，那找他写词。我也没有考虑是不是一定要我写曲，都还没有想，只是说先写词。可是那时一直没有交，迟迟没有交。一直到第二天要拍凌晨的时候，那是中正大桥枫桥要拍这个画面， 准备要拍群舞的画面。 对，那晚上在十一二点的时候，柯一正在帮余堪平当副导，好像把歌词拿来的，中间还少一句，然后我就在小溪唱片行就开始拿着吉他就开始弹。那一阵子哈，我一开始以前开始做民歌的时候，我是自己不写歌的，因为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制作人，我要当一个全职制作人，我不要用自己的歌， 专业分工要清楚， 对，因为不然都用我自己的歌，以后人家就不会给我歌了， 对对对对。 可是呢，从那个《守着阳光守着你》的时候开始，我开始写了，因为那也是因为电视剧的主题曲，没有人写，我就写了。 谢才俊的词，您的曲，对。 然后这个歌又来一次，就说好吧，那没有人写，那我就自己写。但我回想这个音乐的整个的结构，其实应该是听了摇滚乐那么久以后那种。终于有一个机会要写这样的一首歌，因为自己在写民歌总是努力把那些歌变成摇滚，但是其实还是有点差距哈。 对对对， 那这次机会来了哈，而且吴念真词的那个铺陈其实已经有那样的规模了，规格了哈。所以让我就很快的把这首歌写好，几乎没有花太多时间。 这首歌刚提到还差的那两句歌词，后来是谁？ 是找了罗大佑把它补进去。 他刚好人在现场。 没有，是后来事后，因为我们那天录余堪平也不需要完整录音，因为以前录音是、 对对对， 他并不是现场收音嘛， 是， 所以只要有他节奏，那他就 可以拍了 ，对对对、 所以是后来罗大佑补的。 对， 他补的是哪两句？您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那个拥挤的人群 啊，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 的 距离， 对对， 是这两句。 对，还有寂静的夜里在默默的哭泣，就是他的语法 啊。 寂静夜里，对，那个就比较他的那种语法。 我曾经让很多人猜到底哪两句词是罗大佑的这个贡献啊，但大家都不太猜得到。但是，一旦这个答案公布之后，听来听去又觉得好像还蛮像他会写的词。 对对 对，我们。就再温习一下，就是1983年震撼全台湾，后来震撼整个中文世界的作品，听他的这个整个尾奏就可以了。最后一段，那是苏芮因为这首歌，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您好，我是演员李志熙。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品茅台美酒之香，气势磅礴黄果树，饱览得天瀑布之美，游世界自然遗产下龙湾，搭乘中国南方航空直飞桂林、贵阳、南宁，探访少数民族异国风情，领略田园山水瀑布美景。更多优质行程尽在雄风乾隆假期，请上5168旅游网或拨02-2517-0676。 新庄复读新国际创新园区三座捷运，比你想象更美的现在，就在和康新世代。新庄中原东路和康新世代25坪送装潢特惠方案，2至3房全新落成，85222111。 有些动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上了年纪的父母亲来说却是挑战。 康森银发有各式辅具及居家修缮服务，提供免费到府丈量与咨询，为长辈打造安全舒适的空间， 用心让生活更安心。延吉街233号康森银发生活馆，开幕庆全馆95折，满3000再打9折。02-2704-0096，康森银发。 哎，老师啊，我最近公司提案都不顺，请帮我指点迷津啊。 提案不顺利，就是没有点光明灯。 光明灯？ 对，你要改用 Epson 投影机， 三倍彩色亮度，让提案大放光明。好的投影机为事业点亮光明。Epson 投影机以三倍彩色亮度还原真实颜色。选投影机记得先比较彩色亮度。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凯基证券全民投资 Go Go Go， 累积财富冲冲冲！ 即日起参加全民投资 Go Go Go 活动，只要买进凯基权证，就能投资得利，手拿好礼。 天天累积致富点数，月月抽奖好 lucky， 活动压轴再送大礼，抽中就有机会把 Go Go 肉骑回家。 凯基证券105年金管证字第0043号，权证投资有一定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律。 这首歌应该很多听众朋友跟着收音机在唱啊，也许很久没听到了。您现在听到这首歌，马上想到的画面是什么？ 还是小溪唱片行的事？ 小溪唱片行。 对，因为整个件事情就在那发生。嗯， 当时在安和路69号。 对。 李寿全先生开了一家唱片行，用他的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太太的名字取名为小溪唱片行。后来大家都在那边一起讨论做很多事情啊，那是很多事情的原点。就跟唐伯伯这首歌当年在台湾出版的大错车原声带是没有这首歌的啊，只有一个演奏曲的版本。因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侯德健在电影还没杀青的时候就跑到 对岸去了， 跑到对岸去了。当时对岸就说是龙的传人回归祖国，咱们这说他是叛逃啊，就情节严重的很。 那时候整个唱片公司、电影公司都慌了手脚，到底怎么办？ 天下大乱。而且这首歌在他离开的时候，这首歌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是， 但这就牵涉到一个流行乐史的公案，因为后来救火的罗大佑，他记得侯德健只写了。没有几句歌词，所以后来是他补完的。侯德健自己记得的是他写的差不多了 啊， 所以罗大佑只补了一点点。这就您的记忆，到底这个事情要怎么理解他才对？因为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很不高兴。 如果严格上来说，侯德健的部分比较多哦。那罗大佑基本是在节奏变快的那个第三段哦，那个是他的语法。你现在再去想，那个部分是。黑白真假，那就是罗大佑，那个侯德健不会写出这种。那前面两段就是侯德健的语法， 比较贴着电影情节。 对对对，那当时因为导演希望到后面会变成摇滚，变成这种的。嗯，如果就前面那两段就感觉有点少了那个社会的批判力。哦，这样，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在做第三段的时候，才找了罗大佑来。哦。 好，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件历史公案做一个了结了。 但是他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因为自己的记忆，因为当时我相信侯德健也是突然间走的，不是不走，突然间离开台湾，对对对 对， 所以他记忆里面 跟台湾其实有一阵子都几乎没有联络。 嗯， 我记得第二三年我去香港跟他碰面的时候，人家还问我说：“哎、欸，你敢不敢跟侯德健碰面？”他在香港， 哦哦、 他怕我跟他见面我会回不来。 哦，那个年代确实 是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侯德健可能他的记忆里面都会觉得，因为这个歌就这样子变成了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歌曲，所以也许他自己的记忆也会有一些需要，可能自己去把它想象成他已经完成了。 嗯嗯 嗯。 那其实如果以社会一般的这个行业的行规来讲哈，原作词者是可以坚持我的歌词不要用别人的歌，没有人可以帮我改。 嗯， 那唱片公司你要安排帮我改，那是你的事情啊、我要拿100%的版税一样。 对， 那所以他可以要求你，他不让别人挂名。 嗯， 啊，这是一个基本上他的作品嘛。 嗯嗯 嗯。那好一点的词曲作者可能啊，没有，我们一起完成，我们就一起挂名。 嗯哼哼。 最糟糕就是当时唱片公司不敢挂名，谁也不敢跟侯德健挂在一起，所以唱片公司也不敢做主把罗大佑跟侯德健摆在一起， 因为侯德健这三个字已经不能出现了。 是， 嗯， 所以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各说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一种啊，所以没办法， 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 对对对对， 就因为同时发生另外一个事情是侯德健写了《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的歌词，李泰祥作曲， 是， 但是这个。侯德健就这么跑了吗？李泰祥没办法，他说非要挂他的名也作词不可，他觉得于心有愧，他说不然我把他改几个字，就发现一个字也改不了，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挂李泰祥的名字，一直到多年之后他才恢复是侯德健作词、对，然后李老师也因为这个事儿心里有个疙瘩，他不希望占用，他不希望占不是他的功劳嘛。哦，不过那年代没办法。 对、 哎呀，李老师身上有几桩这个月史公案，我们要趁机会问个明白。另外一首我们现在一定都还记得的歌，就是1985年的《明天会更好》。对，这首歌是1985年的时候，在全台湾大家最记得的，等于是年度主题曲啊。 是。 那为什么这首歌的作词人会列出多达七位？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OK。事情的开始啊，绝对不会是为了什么某个多重要的一个事件写的一首歌 啊、 只是那个年在英国有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在美国有 We Are the World， 对， 然后台湾的这些做音乐的人，大家就啊、我那个年代很容易碰在一起， 对， 我们就我跟张艾嘉啦、三毛啦、跟吴志敬啊就聊，哎，我们来弄一个这个。 群星合唱的 那个乌鸦的窝，把钱捐到伊索比亚去，这样 啊啊啊， 然后就开始做了。那哎，我们就找罗大佑写歌嘛，就这样想、想法就是找罗大佑来写歌这样。 嗯， 罗大佑写完之后，我发现他的歌词呢，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他就一不小心写出黑暗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就所有的贡献，包括张大春可能也有贡献一两个字这样，连邱福生都有写词，你怎么可能呢？ 对啊， 那每一个人都不想担责任，所以大家把名字都放上去这样。所以罗大佑他也不希望说这词就是他，因为他觉得这不是我的词， 嗯， 所以才会变成作词有七个人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歌词大致上是以罗大佑的版本为主， 还有罗大佑的基本，对对对， 但是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各自有一些贡献， 那就是讨论嘛， 嗯， 那大家就分担责任，这样怕被骂。 张大春到现在都说只有逗点是他的。当时那个大家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我一语的那个场所也是在小溪唱片行吗？ 除了小溪唱片，还有我家，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在。财神酒店那隔壁有个叫什么袁农， 哦，袁农茶艺馆， 对对对，在那边也、也谈了很多时间。 哎呀，那这个事儿后来又怎么从 OK 公益变成是跟政治扯上那么多的？ Okay, 不，做完之后呢，哎，我们开始就要卖嘛，卖又那钱给谁呢？ 嗯， 我们这些钱去到伊索比亚，大家也没有什么没什么感觉嘛，而且伊索比亚可能对很多人都还很遥远，除了咖啡以外，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哈。所以我们就想说给一个公益团体 啊、 那时候刚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做得非常好， 嗯， 对整个社会来讲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对 对 那我觉得他也关心到我们的明天， 对， 于是我们就把钱捐给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嗯嗯 那到底又是为什么它会变成跟国民党的竞选活动又会？ 那是因为选举之后呢，他们国民党想用它来做竞选歌曲，所以就拿去用了。 所以那当时又还有一个反盗版的事情，好像也是用这 个歌。反盗版是后来的一个民会感的几年，那个几年之后重新有一次副歌就找别人唱啊，不，有一个新的歌曲嘛。然后呢，他那个才是反盗版，并不是这首歌反盗版。 所以整个事情要还原到当时的状况是这样。 对。那个事情，应该算是台湾这种群星演唱带最成功的一次。 是，绝对是。空前绝后。 张海嘉跟我，张海嘉负责统筹，我负责制作。然后我就开始把罗道的歌分成段落给谁唱，我就把所有名单开出来。我都排好了给张海嘉，张海嘉就把他们都找来。每个来的都没有意见，就是唱自己的部分， 也没有争排名， 都没有， 要谁群唱谁独唱， 对，都 OK。 那时候然后我都是很有逻辑的，我说唱越长得他的最近唱卖的最好，所以包括杨颖也有一句 对对对、 ending 的地方， 对 对。 那但李佩金是属于那个我们对才身障人士的一个 保障名额， 不爱做， 是不爱做， 对，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子。然后最后面的于天、苏芮、齐秦就是老中青三代， 是，这歌确实旋律真好。 不，当然我们也是有点copy We Are the World 的那个感觉啦。也最后一部 Ray Charles 跟 Bruce Springsteen 这样非常一样。 这故事很多，但这是一个好歌，确实是一个好歌，必须。 但是后来的群星的演唱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每个公司都知道，哎，这个歌手出去要跟谁一起唱，然后 状况就多了。我们再听一小段，《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到最后一段是那个众星合唱的大高潮啊。然后你想一想，这个事情要是现在在发生的话，唱片公司意见一定很多啊。谁要先唱，谁要后唱，谁独唱，谁群唱，凭什么他只能唱和声啊？然后谁要先出来啊？为什么要他先出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首国语歌曲里面会有江蕙的一大段独唱，而且在副歌。因为那时候江蕙的唱片已经卖得很好了。 好，我们听完《明天会更好》，我们的下半段节目就要进入李寿全作为歌手出道的时代了。让我们期待明天。 自然与人文交错，野性与文明并存，皇家国际运通旅行社带您走入南非的多元文化，徜徉灿烂阳光，近距离接触动物生态，游览世界级壮丽美景。南非金质旅游奖首届得主，皇家国际运通南非之旅，精彩行程给您一生的感动。02-2719-5111。 哎，老婆，我们放假去赚外快吧。 哈？怎么赚啊？ 下载 TY 的家手机钱包 APP 就可赚刷卡金啊。 我家你好爱呆机， 用 TY 的家手机钱包 APP， 每张信用卡首刷成功就回馈刷卡金100元，刷越多卡赚越多。 TY 的家 TY 的家 TY 的家就是行动支付逼着家。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信用卡循环信用年利率依各发卡银行规范，其他相关费用及活动详情请参阅各银行网站及台湾行动支付公司官网。 那边吃肉干哦，弄看到一堆化学名，惊惊呢。 你就吃上好的美珍香肉干，什么化学物件拢无掺。 哇，美珍香真正让咱安心跟放心。 八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您现在收听的是98新闻台 FM98.1 News 98，台湾全民广播电台。 超级城市 Super 赞，有梦向前冲。超级城市 Super 赞，成家真轻松。新版九分钟，交通八大通，环听公园成了活在其中。 板桥三房自备98万起交屋，公园、影城、U Bike 在这里。超级城市2204-6633， 超级 Super 赞，成家真轻松。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超级城市 Super 赞，有梦向前冲。超级城市 Super 赞，成家真轻松。新版九分钟，交通八大通，环听公园成了活在其中。 板桥三房自备98万起交屋，公园、影城、U Bike 在这里。超级城市2204-6633， 超级 Super 赞，成家真。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睡了这些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我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告诉我，是我。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模糊的未来》，这个音质不是太好啊，像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应该觉得有点纳闷，怎么跟唱片里听起来有差别，因为这是来自1985年万人导演的电影《超级市民》里面所采用的一个从来没有正式发表的版本。今天我们的音乐543节目在录音室现场邀请到的是李寿全老师，他为什么会变成歌手，一切的意外都要从这首歌开始说起。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电影里面模糊的未来，我们前面你要是仔细听还可以听得到一个节拍器的声音啊。这本来没有要拿来当大家可以听得到的东西用的，这本来是个 demo 对不对？ 对，那当时是电影的部分，我要先写这首歌出来给他。当时录音的时候，或者都还没有打算给电影用，只是随便过一个袋子给他。那我唱的时候也是很随意的唱，所以我耳机里面的那个 click 声音就跑进来了，也不太在意，就给 导演 demo 嘛。到时候要正式再找个谁来 录。那你看音乐的 balance 也是 organ 很大，钢琴很小，就是都是随便弄一下这样子。结果就不晓得那个导演就觉得这个很棒。那。 他认为这个符合他电影的感觉了，所以他就这样用了，这样。 嗯，所以万人就直接把这个 demo 拿来当成了电影压轴的配乐啊。那更有趣的是，这首歌后来为了配合电影宣传要出版一批啊。所以您后来录了正式的版本，他说导演，要不然你用这个比较专业的版本，结果他也没有用，他还是喜欢那个 demo。 对，他喜欢原来的那种感觉。 但后来要出 EP 的那个版本，这首歌就变成了未来的未来。我们听一下原来的歌词，有人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有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 有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 是 就是从橄榄树跟鹿港小镇来的歌词。好啊，接下来还有告诉我都市不适合流浪， 告诉我异乡会变成故乡， 告诉我异乡会变成故乡。这句词后来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谁？ 是张大春。这样， 这是你跟他的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 张大春会跟您合作，也是跟小溪唱片行后来变成了一家咖啡馆， 麦田咖啡馆 啊，是有些关系的啊。 是， 未来的未来的前身，模糊的未来，这首歌当初是张大春还在服玉官役的时候，每次放假就去，当时您跟詹宏志还有几个文坛乐坛的朋友一块儿开的那家咖啡馆，麦田咖啡馆，他都老去那儿喝啤酒。然后就认识了李宗盛，认识了李寿全，然后跟詹宏志常常在那边搅和啊。当时大家都还年轻，大概就是他还28岁嘛，然后你们大概30岁，就差不多， 差不多年纪。他45年次嘛，我44。 所以现在我们背景听到是后来重新录的版本，这个是通过新闻局的审查的版本。 新闻局的当时他对题目有意见嘛，就是说怎么可以，未来怎么可能是模糊的、一定要有你的视线。然后呢因为那个罗大佑的这里台北不是我家也被要求改歌词嘛， 对， 所以我们就送了一个版本是这里不是这里不是我的家，这样两种版本去送，一个在电台播放一定要这里不是我的家， 是 那唱片发行是可以用台北不是我家，这没问题，因为当时的审查法就是你可以发出版。这边 这句有人唱这里不是我的家，这个是新闻局版。 对对，这个版通常是只是为了电台播放用的。 对对对， 那唱片我是用台北不是我家，只是这次要重新发行的时候那个盘带不见了。那整个 multi track 多轨的母带呢，我们那时候录音是在张弘毅的录音室录的，那后来张弘毅去上海之后录音室关了，他就把母带送回来，那我也没有检查，盒子是未来未来里面不是了，对，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次做 remix 这两首歌就没有办法 remix， 是 就是未来未来我就用因为那个当时做生产的也没有了，所以我选择了送审的那个还在，电台播放在，所以这次新的版本里面是唱这里不是我的家。 了解了，这也是比较难得可以听到的版本。那刚才听到刚刚提到说那句叫做异乡会变成故乡啊，大概 这是我追逐的地方， 只好改歌词啊，也不知道当时的审查委员想到了什么。 对，异乡跟故乡以前唱因为故乡被禁， 对，因为怕影射他是不是要回归祖国啊，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后来就看到故乡就打，这样就 对，有一段时间故乡两个字都变敏感， 所以很多在创作者都会尽量把这些避开这样子。 那是一个现在年轻的听众朋友很难想象的荒唐的时代，从校园民歌一直到80年代滚石飞碟的全盛期，我们都还必须要面对歌曲审查制度无所不在的找麻烦，各种各样的麻烦。那现在想想是多少能量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 不过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啊，也因为有这样审查制度才会让罗大佑可以写出很多很 很多奇妙的双关语、啊 哎、 这个反而是创作者一个一种你在这种压力之下你必须要去面对的。 嗯， 那如果以现在的创作者可能什么都可以写了，就反而少了这样、因为都变得很直接， 对， 他就很多创作上就少了一个那个那种隐喻啦，那个我觉得少了很多。 对，要是你可以直接 骂街骂娘的话，那个东西太直白了，反而少掉了一些那个 创作上的 文学上面的厚度或者艺术上面的高度啊。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像 Bob Dylan 他写抗议歌曲任何时代都可以用啊。 是是， 这个李老师的这个观察也很有趣、啊、 对， 当年的年轻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居然写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歌词。嗯，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在超级市民里面的插曲， 好像没有用，他没有用， 后来没有用上， 对， 但放在 EP 里面。 对，因为那万人导演就是整个电影也几乎没有什么音乐， 嗯， 然后就摆一首歌， 嗯， 然后这首歌就得到那个金马奖的最佳歌曲的。 哦，所以这首歌后来没出现在电影里， 没有没有， 可是拿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 啊，不是那个未来的未来拿到了最佳， 未来 对对对，对， 好，嗯。这首歌的作词人是陈克华，诗人陈克华，当时也很年轻。嗯，但这个词很有趣，因为它出现三次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 是， 这个是最短的一次。 他原来是，这个又是个当时年代电影公司跟唱片公司的一些，恩怨情仇啊。 哦。 余堪平拍的《搭错车》， 嗯， 就非常成功嘛。 嗯。 那接下来那个新艺城电影要拍。那时候的吴宇森导演啊、来台湾、那他要拍一部电影叫笑匠， 啊啊、 那笑匠的就一样找了余堪平导演就找陈克华写词， 嗯， 那找想找苏芮唱，我要谱曲要用在电影配乐里面， 嗯， 可是那时候苏芮是飞碟唱片的的签约歌手，然后就一直谈不好， 哦， 谈不好，后来就变成滚石接的这个案子、 哦、 那滚石就找田曦仁唱， 是， 所以这些歌词就变成了笑匠的里面的歌的曲子、 哦哦、 可是原来陈克华的词呢飞碟也拿去用了，做了苏芮的版本的另外一首歌曲， 嗯嗯 嗯 OK， 就是这样的两个两边同时进行那在电影里面的看不见自己的时候呢，我有谱了两个版本，一个比较快版的是孙悦唱的， 嗯嗯， 那这个是比较民谣版的， 嗯嗯， 里面是有大齐唱，好像 有， 对对对，它里面是两个版本，那我自己是用了比较民谣的这个版本， 嗯嗯嗯。我想从《未来的未来》这张当年很少见的 EP 啊，就是迷你专辑，当时在台湾的唱片市场上是应该是很少很少看到的例子。 是 这两首歌，《未来的未来》是张大春的词，看不见自己的时候是陈克华的词啊，都是从文坛来的材料。这应该就预告了接下来八又二分之一会走的一种所谓文人摇滚的路线。现在在听这歌还是很厉害，你听。 花跟火柴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点着香烟看他人支持多久的寂寞、几壶茶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以为总是冰冷苦涩，隐藏世事的起起落落，隐藏世事的起起落落，隐藏世事的起起落落，隐藏世事。 妈妈煮的饭好好吃哦， 老婆啊，你煮的菜真是好吃的没话说、啊、 家人都说我厨艺好，其实啊，是我做菜用的油选的好。我用的 Coco Fresco 初榨冷萃有机椰子油，是斯里兰卡新鲜的有机椰子冷压萃取，不含胆固醇和化学物，高温烹调也不会变质，还有美国 USDA 日本 JAS 以及欧盟有机认证。 淡淡的椰香给我的家人满满的健康。 请上网搜寻 COCO 有机椰子。 哇，你喝第五杯咖啡了耶。 一到下午就好累哦。 来颗好丽善综合维他命加矿物质发泡锭，含丰富 B 群，让你精神旺盛好活力。一定放入水中，30秒变果汁汽水，香甜好喝无负担。富含15种营养素，轻松喝出好精神、好体力。 好丽善发泡锭，德国原装进口，无糖低热量，全家大小都适合。全联、宝雅、丁丁、三友等通路贩售中。 天无购物，只要19900元。 好康只在雄狮旅游秋季特卖会。 江南品蟹吃到饱，山东海鲜熊澎湃， 河南少林寺、西安兵马俑、东北长白山、云南赏梯田，梦幻九寨沟。 不思议的价格，轻松省，轻松玩。 请上网搜寻雄狮旅游及全省73家门市。 酒吧行家品味， 宝林富锦生技创立至今40年，通过国际高品质制造认证。结合生技、草本、营养三大元素，致力研发适合东方人头皮和发质的发细胞系列产品。 油腻的头皮、扁塌的发根造成您的困扰吗？宝林富锦生技发细胞头皮健发洗发精，不含细磷，不含防腐剂，不含雌激素，提供您清洁头皮、有效抗屑、滋养头皮和修护发质的全方位养护法。萃取加入何首乌、人参与善豆生化科技草本成分，让全家人天天洗头也能天天养护发。行家品味首支推荐的洗发精，发细胞头皮健发洗发精，优惠价4瓶1180元，全家人的健康从头开始。 行家品味订购专线8369-2698，8369-2698，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欢迎回到 FM98.1 98新闻台音乐543节目，我是马世芳。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还有星期六晚上10点播出。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是李寿全。我们做这个节目15年，终于邀请到李老师来上节目了，真是好高兴啊。我们今天会在这边聊音乐，是因为刚刚发行了8/2这张专辑的30周年纪念版。这次特别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这次的整张8/2的专辑呢，是把原始的24轨母带拿出来做了重新混音。 是。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比较一下旧版跟新版的混音有什么不一样。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混音是干什么的，到底差别在哪里？李老师，我们在听歌之前，你先帮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解说好不好 ？OK， 我们在录音室工作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不同的乐器在录音里面嘛，所以每个乐器会有自己的一个轨道，把它的声音录下来。那最后我们要变成你现在所听到的立体 stereo 两轨的时候呢，就要做个经过这个所谓的。balance 啦，加效果啦，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就叫做 mixing 混音， 对啊 ，mixing， 那不同的混音会有不同的效果， 是， 尽管乐器的演奏、人声的演唱 okay, 都一样， 是， 但是你什么东西要放多一点，什么东西放少一点， 哪一个放左边、放右边、放前面、放后面， 然后要不要加效果， 是 啊，回音加多一点，高频拉大一点，这些都会影响， 都会影响，是。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1986年原始 mix 版本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这个是30年前的混音版本啊，我们仔细听一下人声的地方。 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玩具，一手拿着糖果，我长大后要做总统。6年级的时候，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下版本比较，我们听听看，30年后的 remix 版是这个样子的。 要是你现在戴着耳机听啊，一定可以听得出来不一样。首先，鼓的那个 punch 就不一样， 变得更强哦。然后人声出来会更明显。 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玩具，一手拿着糖果，我长大后要做总统。六年级的时候，老师也曾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爱迪生的故事最让我佩服，我长大要做科学家。慢慢长大以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慢慢我才知道，总统只能有一个。 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概念，这也代表了30年前后我们对于一首摇滚歌曲的混音概念，你怎么样让它变成比较符合你当初想象的模样？ 应该当时对台湾做音乐其实最怕录所谓的摇滚，总觉得那个力度出不来，然后乐器大声一点人就不见了、就常常会被这种困惑到，然后那个人的声音，我相信很多人都听都讲说啊，台湾的音乐好像人声都特别大，音乐听不到，其实我们也很困，我们不想弄大，可是音乐一大人就不见了，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然后人的效果都加得很长，对，那个是那个时候的台湾的一个环境， 是，所以这次整个八二分之一的原始24轨母带磁带啊、是拿到洛杉矶， 不，现在台湾把它转到那个硬碟里面， 转成硬碟的档案， 对，因为已经不可能用磁带反复的 mix，那个磁粉已经全部都 掉 光， 对，先过带变成高解析度的档案，然后档案送到洛杉矶，请一位非常厉害的混音师、录音工程师去处理。稍微讲一讲那位混音的工程师吧。 他名字叫 Russ 啊，他的姓应该怎么念吧？Parone 不对，应该是意大利的，对， 应该是，对。 那我1998年跟他合作一张那个爱静的专辑，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一个mix 回来以后听的时候，发现 bass 跟鼓是可以分开的，这个是一个，我就认为是台湾一直做不好的一块，bass 跟鼓，那你可以你常常会混在一起，那声音是很混的，那后来我就联络他，希望他帮我做 mix，那我才知道他最近的这几年都是 Alan Parsons 现场演唱会的 engineer。 我们听到 Alan Parsons 这个名字，要是你知道会立正站好，表示你是行内人啊。 是的，这样。然后你如果知道他最早是以录音师开始进入音乐的时候，是在 Abbey Road 里面， 对， 还帮 Beatles 录过音的， 对，后来的代表作是 Pink Floyd 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 对，然后这个人对音乐的音响要求一定是远超过所有的艺人， 绝对， 然后能够帮他在做现场的 engineer， 应该也应该也是表示他认为他的技术够好， 绝对是， 对，所以我这次找他帮忙做的 remix 的工作， 而且很有趣的是，您特别故意不给他听1986年的 mix。 Yeah， 因为我总觉得，第一个让，基本上我们的，说真的，我们的音乐其实并没有做到像因为它是旧的录音啊，那如果你让他听到原来的，是不是他跟原来一样？我自己也会困惑，或者是说我们要同时比较，我们现在听原来，那我们现在重新咪，那到底要咪哪一个？我就干脆。不给他任何的意见，让他凭他的直觉去 mix。 所以当时你给他的指令很简单， 对，只有对，就是说他是旧的录音，你不要做成现在的录音哦，对，因为现在的录音师都喜欢外挂很多效果，比如说鼓，然后加用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鼓声嘛放进去，他们现在都习惯这样子， 这样 是那样，那打了不管你好不好，只要那个有一个那个点在，他就可以挂一个。很厉害的小鼓进来，这样子。现在的录音都走这一块，因为都是所谓拼贴的那种方式。因为数位就是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那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九八零年代的 的音乐在做这样子，嗯哼嗯哼，因为他是活过那个年代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第一次咪好第一版回来给我的时候，蛮讶异的，就我觉得跟原来没有差很多哦。对，这表示说，哎，我们当时做其实也没有错，可能是 只是一些环节上可能没有做好，但是基本上大致是一样的。 方向没有错， 对， 就是技术还没办法到这个程度， 或者那个其实也不一定是技术，只是观念上的问题。哦， 这次的 remix 版，我觉得在摇滚的编曲上听得特别清楚，因为回音变少，然后 punch 变强， 是 鼓跟贝斯分开了， 对 啊、电吉他的那个量感更锋利， 是， 但是质感也更沉啊，这都是很清楚，而且 vocal 很前面，但是不会被乐器吃掉， 吃掉 也不会吃掉乐器的声音， 啊、 所以这个叫做包围感，是吧？这很厉害。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是另外一首专辑里面很重要的歌，因为这首歌这张专辑才有了这个标题，这首歌叫做八又二分之一，作词人是吴念真， 对， 而且跟之前他跟你合作的几首歌都不一样， 不一样，对，这、是让他完全随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没有给他任何的标题，没有给他任何的目的， 这首歌要是不说可能很多人不会发现他的演唱部分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母带的词粉有点掉了， 对、唯一的整个专辑就是这首歌的声音，这一轨 vocal 坏掉了，然后我重新在录音室重唱， 事隔30年重新进录音室演唱。我曾经做过 AB test， 就是同时放两个版本、然后交错着听，您的声音30年来真的没有变， 没有变、 真的没有变。 听面容拍进青春的记忆，动人的电影，暗暗的角落，一个愁影的女人，眼里泪光闪烁，悲伤的日子，午夜的街头，卡拉 OK 的男人，喑哑的喊着他们的歌。 卡拉 OK 的男人，据说是有真人作为这个原型啊。 对，念真就是看到侯孝贤导演在卡拉 OK 唱歌的样子，所以把写进了这首歌里面。电话那头，往日好像那个似曾相识的。 生日快乐。 这边有一个，刚刚那个声音是谁的？ 是我过世的太太的那样。 是他30年前 录音的， 录的那个， 但这句还在，没有被销毁掉， 词粉还在，所以就是您30年后再唱一次这首歌，然后他的声音还在里面。 刚歌词里面一句似曾相识的女人，拍醒青春的记忆，好像也是侯导看到新树芬时候的、的一个感觉，好像， 哎呀。这些年来拍台湾新电影的纪录片的人都没想到拿这个歌去当配乐啊！ 是啊， 吉他手是尤正彦 Masa， 尤正 Masa， 那是整张唱片的吉他都是他，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包括这一首，还有加州的彩虹，占领西门町，都让那位我们的老外的 engineer 觉得这是谁弹的，怎么弹得那么厉害。 今天我们在录音室现场邀请到李寿全先生，我们在聊八又二分之一这张专辑的30周年纪念版，有很多很多故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首一首往下播，一边让李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林口不一样了，双购物中心、双影城、国际酒店、机场捷运、雅欣心动台北，16至60坪，2608-7777。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 11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哇，大力光期货、硕和期货、精华期货，哎，期交所针对这三档高价位股票期货推出每口100股的小型契约，比起原本每口2000股的契约，预缴的保证金少很多。 那保证金不是只需要原来的1/20吗？ 没错啊，只要透过小额资金就可交易高价位股票期货。另外，期交所现在可以交易的股票期货就有200多档呢， 真不赖！快上期交所网站了解更多资讯。 酒吧行家品味。 闷热潮湿的夏天，居家环境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尴尬的鞋袜汗臭味，让人好不舒服哦。 水活力纳米银丝活性抑菌除臭喷雾，独特的银离子能有效抗菌除臭防霉，只要把清水加入瓶中即可变成抑菌喷雾，可重复使用6-8个月，让您轻松抗菌不麻烦。水活力纳米银丝活性抑菌除臭喷雾通过消臭检验防霉试验报告，拥有 SGS 及德国欧盟 TUV 抑菌认证，环保无环境荷尔蒙，安心使用。 水活力纳米银丝活性抑菌除臭喷雾一瓶250ml只要380元，还有水活力纳米银丝洁净沐浴莲蓬头和抑菌除臭洗衣球，不仅洗净肌肤，也能消除衣物上的异味和细菌。 行家品味订购专线83692698，83692698，或上网搜寻行家品味。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搭乘的电梯，说不出忧郁的心，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 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30年后的现在，这仍然是很多人的心声啊。 是， 这首歌叫做《上班族的一日》啊，这个歌名也是有来历的。 是，那是陈映真的一篇短篇小说 的题目。 嗯。嗯，陈映真的短篇小说变成一首摇滚曲的标题啊！这首歌的作词人拉开一看，哇，天哪，怎么会这样？詹宏志、吕学海 是 跟李寿全 对， 都是这首歌的作词人啊。 我想，这些作家都被我拉下水了。蛮有趣的，就是他从民歌之后开始，就是从找了小野写词嘛， 嗯，对， 写了王海里里面的歌词， 对 对， 认识吴念真，我就把吴念真找来， 是， 然后认识张宏志、张大春，这些都来了， 中间还有谢才俊也有参与他啊，您跟阿潘合作的那个时期， 对， 还有胭脂北投的那张唱片，也都有这种文人的痕迹嘛， 是，啊， 到了麦田咖啡馆的时代，因为所有这些年轻的青年时代的文坛健将。大家好像都不太需要上班，所以都跑到麦田咖啡馆去，然后刚好您也常常都在那儿。 毕竟我从我听过那么多的西洋音乐，然后自己做音乐的时候，总觉得台湾的音乐就是歌词部分稍微弱一点，从民歌开始我就觉得，那也不是每个都像罗大佑可以写出那么好的一个歌词， 是， 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从这些 作家里面去找到，就是可以用他们的 思想，然后把它变成歌词。我想那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刚刚李老师提出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流行乐行业是需要分工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又能写词，又能作曲，又能演唱， 是， 更不要说制作跟编曲跟演奏这些专业门槛更高啊。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往往觉得，哎，自己写歌自己唱是最屌的，其实不见得，你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那当时您就觉得可以绕开圈子里面这些固定在写词的老手。 是 去另外找这些行外的人来试试看。您的这张专辑并不是初次这样的尝试，之前已经尝试过不少的例子了。所以我们会听到刚刚这首《上班族的一日》，吕雪海当时是写小说嘛？ 是， 听说就是张宏志在跟您在麦田咖啡馆， 他也在，就把他拉进来一起， 他刚好也在，就一起写出了一个上班族决定辞职不干了，同事都很嗨，帮他鼓掌，但是这个男主角进了电梯就后悔了。这也让我们看到80年代中期1986年那时候，台北这个大都会的这种年轻白领的焦虑吧。现在年轻人应该会蛮羡慕那时候的上班族，机会好像比较多一点，待遇也稍微好一点。那么我们一路往下听，中间有一首是演奏曲啊，接下来就是专辑的另外一个延续之前的组曲的尝试的歌之一，这首歌叫做残缺的角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Part 1。 这首歌会有 Part 1跟 Part 2，也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故事。 这个大概是我在念大学当兵之前在西门町就看到的一个场景哈。就现在的以前的曾经来来百货公司嘛，现在是狮子岭那边 啊，是， 对，通常都有一个人在那边吹着口琴，坐着轮椅在卖口香糖。那因为我在做一张唱片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我想把这个人的这件事情把它写成一首街头的一个。当然我当时最早还是一种励志啦，就是一个残缺人，他还是用他的表演来卖口香糖这样子。那也趁机会可以把我的口琴用上去哈。因为我念书的时候自己是边弹吉他边吹口琴唱歌的， 就架一个口琴在脖子上， 对呀，就想把这样的一个氛围把它做出来。 所以在这首歌，张大春跟你一块儿把这故事写出来，会在副歌这样唱啊。 不需要同情，也不要施舍，残缺的我也有生命的歌。 让我为你吹奏一种生活，幸运的你不曾经历过。不需要同情，也不要施舍，残缺的我也有生命的歌。这是很动人的故事，因为他并没有用俯瞰或者仰视的角度，张大春选择是用平视的角度，然后口琴这样吹出来，那画面感很强。当时其实这些歌您曾经讲过是用类似编剧小组的概念。 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说一个好的歌曲好的电影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storyteller。 你怎么告诉人一个故事，然后故事里面要有温暖，要有惊喜，要有不管是失落，它要有这些的转折，就像个小说一样。那我特别喜欢短篇小说，就是那种峰回路转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歌当然在呈现说还是有他那种场景感觉，就是有那种画面，就是当我离开的地方的时候，这个画面，这个旋律一直在我脑海里。所以当时我们就设计的副歌就是以那个卖口香糖的人他的心情。那主歌就是我们在旁观人的心情这样。 是，所以有那个人称的跳跃，视角的转变，这都是写小说的手法。 是， 张大春那时候在这首歌里实验了这种人称的转变，也很像电影的镜头的跳接。 但是你看西洋歌曲早就有很多这样 的手法了。 这也是李老师多年听西方前卫摇滚，也不只是听音乐，也包括听歌词， 是 试图去把一些可能性再往前推。 在 A 面的残缺的角落 Part 1，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跟励志，虽然环境很艰难，但是还是要 还是在生存，还是生活着。 残缺的我也有生命的歌。 嗯， 到了 Part 2放在 B 面，中间隔了两首歌， 是 故事峰回路转， 真的是这样。那当时我们在写第一段也没有想到的，因为当时只是我跟大春在谈这歌词，讲说，哎，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现在都不见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有印象那样的画面。那当我跟大春把词写好之后呢，碰到老琼， 漫画家 老琼， 是， 那他跟大春很熟，那他就跟大春讲说，哎，那个人后来自杀了。就是用汽油自焚这样子。 天哪，好惨烈、哦、 对对、那他报纸上都登了、我说真的吗？然后大春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写后面的这件事情。所以把它分开两段，也其实它有时间性，就是我们也是真的是写完第一段以后过了好久才知道后面的后续。 所以这故事到他的第二部的时候就从温暖变成了悲伤、哦、 是， 然后那口琴的旋律还是一样的、但是心情变得很不一样了。所以再次回到原来的场景，他已经消失了。但这故事的男主角李老师后来好像又有进一步的印象，对不对？ 因为他时隔太久，一个是我当兵前的事情，但我出唱片已经经过七八年， 对， 所以整个事情发展我们只是报纸上的一个信息。 对对对， 那后来有歌迷写过说，哎，那个好像有烧伤，并没有死亡，但是好像还在这样、但是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 了解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是， 我们现在就以残缺的角落 Part 2、来继续听下去。这是也是台湾乐坛很少尝试的一种写作方式。 是， 但是非常动人。 也不要死舍，残缺的我也有生命的歌， 有一天我要登上人生的梦想，有一天我要买下一座五星级饭店，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更辽阔的世界。 不必等到有一天，总价999万起，房子你住，利息我付，轻松入住北市门牌，16至26坪，西门捷运站，23759988，台北惊奇钢骨泳池饭店宅，立即交屋。 你的眼镜还是看远一副看近一副吗？小林眼镜让你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到小林指定多焦镜片，买一片送一片，戴不习惯还能帮你换镜片。 Kobayashi 小林眼镜。 Hola Hola Hola， 我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阳光下，这里是弗朗明哥舞的故乡。哥多华清真寺是兼容了两大宗教的混血建筑，荡妇卡门剑侠堂皇的塞维亚，我看到风流倜傥的西班牙。凤凰欧拉西班牙安达鲁西亚11天，超值价64900起，还享用米其林推荐餐厅。 陪你玩遍世界的好朋友凤凰旅游，0800-089-789。 哎呦，公司有订单，但没有资金怎么办呢？ 别担心，台湾汽银听到你的心声喽。台湾汽银是国内唯一中小企业专业银行，现推出金优贷优惠贷款，提供营业周转资金需求，贷款期限最长可到5年哦，真的是对中小企业金优贷。 嘿嘿，还好有台湾汽银金优贷优惠贷款相挺，让我可以专心打拼事业啦。 更多相关资讯，请洽台湾汽银各分行。 大家好，我是张仁晶。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谁说我不能哭泣？谁又舍得让孩子低头哭泣？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张三的歌，这些年我碰到不止一位朋友说他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掉眼泪。我相信李寿全先生这些年碰到无数的歌迷，告诉你这首歌对他们有多重要啊。 是的， 说说这首歌对您自己的意义好了。 当然这首歌严格上它在专辑里面跟其他歌都不一样， 是 它是一个如果单看歌词跟歌曲，好像它不是一张专辑里面的故事 的组合哈。可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又太像是这个我们在看的这个人间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它就非常理所当然的存在这边，因为这里面就这首歌是完全我没有参与词曲的部分。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张子时 、对，虽然网络上常会把我名字写上去，我已经无法再更正了，因为一错下去就是一直错哈。那张子时是我念大学的朋友，我到台中念逢甲的时候就认识他。因为我弹吉他，所以会去逛乐器行， 是 就认识这么一个。留着长发，连他自己小孩子也都留着披头的发子。 哇哦！ 然后，就是喜欢听西洋歌曲。然后慢慢认识他，又我们会一起，偶尔会在一些餐厅一起表演。那我就知道他的愿望，就是他一直想移民美国。想变成美国人哈。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一个美国梦哈。 那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并没有再公开的去讲这事情，因为当他去了美国把这首歌寄回来的时候，乍听之下乍看之下是一首啊好像很励志的歌曲哈，但我从他的自己的那种遭遇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是一首爸爸带着儿子，而且是个单亲父亲带着儿子的故事。也刚好当那时有一部电影是父子关系，就变成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是。 那在片子里面，当男主角带着儿子开车搬家的时候呢，这音乐就响起了。所以他是完全这歌词跟那个电影是非常的符合。其实他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有这个美国梦，他就让他的太太就先离婚，让他太太跟他的一个朋友用假结婚的方式然后到美国去，因为那个人有身份，然后他再让自己儿子去依亲，然后自己再过去，这样子。这是就是一个正常的不是正常，就是大概很多人都用这样方式过去了， 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没想到当然他太太就弄假成真，就他们真的离婚了，这样。那他就自己带着两个小孩在美国，那因为他又不能离开美国回台湾， 因为他没有真的 没有身份，所以当时这个歌红了以后，我还跟他讲说，这个歌很红，你要不要就开始做创作的工作？ 是， 但是你要回到台湾，因为你在那边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对，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完全就是只有靠电话， 对， 写信， 对。 但我想他还是为了两个小孩子留在那个地方。听说他过程里面就有去工作比较辛苦，甚至到那些比较高危险性的地方工作，像 Panasonic， 然后就可能有些工作是对生命可能 身体比较 不好的样。所以后来等他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就在台湾过世了。应该也十几年了， 有十几年了。 但那天最后我还是看到最后一面了，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代价太大了， 就美国梦的这个代价 太大。因为他在台湾的话，我前天还去台中经过看的那个他那个当时开唱片中华唱片行的原址，现在好像是雅马哈的音乐教室， 就还是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地方。 对啊，如果他留下来不管做音乐怎样，至少那乐器行还是可能还小孩子大多好。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办法重来。 但之前我从来没有去提过他的婚姻的事情，因为其实男女本来就是很多事情不为外人所道哈。 对， 对， 对， 我们也不晓得他真的有什么问题， 是 谁的问题，我们也不晓得。一直到他的后代，他的侄女，对，侄女写在了脸书上，写在才开始传开。 是。 但我还是认为他只是一个为了美国梦付出的代价。 张三的歌的故事，要是你知道在听这个歌，你就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那个讯息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励志，但也并不是绝望，它是在 很复杂的一个心情。 我总觉得它是在绝望的边缘，要努力把自己救回来， 是， 所以才会有这么五味杂陈的心情。那李寿全的演唱真的就唱出了这样的那种怎么说呢，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觉吧。我想也是因为您知道这后面的故事。在这次的30周年纪念版八月二分之一专辑里面，特别又收录了一个新的版本的八月二分之一。我们要来听一下这完全不一样的编曲，而且演唱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个版本的来历也可以稍微说一说。 因为都唱那么多年了，总不能老是唱那样的一个心情，要唱一个比较符合现在年纪现在的心情的音的方式的， 所以就让它有一个随着时代而自然演化出来的样子。 对啊， Eric Clapton 唱 Layla 也不会一直都是那样的方式， 那么悲催啊。 对。 今天我们的压轴曲就听一听这个2016年版的张三的歌。那么八月二分之一这张专辑还有一些作品我们来不及播啊，八分半钟的占领西门町是放不到的， 是 张大春写的加州的彩虹啊，也有故事可以说，没关系，有机会我们在节目里再慢慢来聊。然后听说我好像要去张大春的节目讲讲这张唱片。 对啊，我想这个编曲跟他的音乐就是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年龄啊，包括你听间奏那个 吉他也是我喜欢的人、啊、这样的一种比较、mirror 的一种感觉。 嗯嗯嗯，那么仔细体会一下这个2016年版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我想还会继续陪伴很多人走过生命中的低潮，陪伴你在你需要温暖的时候。嗯，8/2的30周年纪念版是我今年自己参与的最有成就感的企划，现在已经在通路都可以买得到，而且非常意外，30年前出的唱片重新出版，居然上了好多排行榜哦。要跟您说声恭喜啊， 谢谢， 真的。我们从头听一听2016年版的张三的歌，在这边特别谢谢李寿全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你，谢谢马芳，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嗯，8/2是我心目中台湾流行乐史的经典，不可错过。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光亮。 我是湖中男神，请问你掉的是这把金斧头还是那把银斧头呢？ 哦，是我的铜板啦。 小钱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有小钱就能投资权证啦。 权证是什么？能带我飞上天吗？ 比那更好，权证让人用更少的钱参与股票行情，多空双向皆可操作，投资杠杆还比股票来得更大。 天哪，这真是太棒了！ 而且投资成本低，如果看错方向，损失也只限于权利金。投资权证以小博大，风险有限，小钱也有机会翻倍赚哦。 那金斧头、银斧头就送给你，小钱我就拿去投资权证了。 哎，湖中男神，你太过分了啦！ 投资有一定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